国施压，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决议取消由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总统府今天声明痛批中国公然的以粗暴手段以政治干预体育，中国非理性的国际行为以及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错误决定，我国强烈遗憾。总统府也严厉谴责中国的粗暴行径。总统府批评中国政府一再透过介入各国内部事务的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与台湾人民在国际上的生存发展。从外交上的种种打压，到施压国际民航公司改名，打压民间学童美术活动，近年来连体育活动，例如2016年由残障选手参与的帕运，到2019年的东亚青年运动会，都以同样粗暴的方式打压。政府绝不轻言退让，也支持台中市政府继续争取权益，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中国类似的国际行为，正严重伤害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福祉。年底县市长选举倒数四个月， TVBS 民调中心的最新六都市长参选人调查，台北市寻求连任的柯文哲支持度 40%， 领先国民党丁守中的 30% 以及民进党姚文智的 11%。 新北市国民党侯友宜 48%， 领先民进党苏贞昌的 29%。桃园市现任民进党籍市长郑文灿 56%， 领先国民党陈学圣的 20%。 台中市国民党卢秀燕 39%， 领先现任民进党籍市长林佳龙的 33%。 台南市民进党黄伟哲 41%， 领先国民党高思博的 15%。 高雄市民进党陈其迈 40%， 领先国民党韩国瑜的 32%。上一届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目前在六都当中只占有新北市长一席。根据 TVBS 民调中心这次的调查，目前六都的各参选人当中，以现任桃园市长郑文灿领先对手陈学圣的幅度最大，达到了36%。台南市黄伟哲领先高思博26%。高雄市陈其迈领先韩国瑜8%，差距不到10%，选情值得观察。台中市林佳龙落后卢秀燕6%，也是六都当中唯一落后对手的现任市长。新北市苏贞昌落后侯友宜将近20%。台北市柯文哲领先丁守中10%，柯文哲由上一次调查的落后转为领先。美国华府智库北纬38度今天指出，卫星照片显示，北韩一个研发弹道飞弹发动机的地点已经开始拆除重大设施。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12号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高峰会后透露，金正恩承诺摧毁一个大型飞弹发动机测试场。北纬38度今天提出了这个月20号拍摄的照片，显示北韩西海卫星发射场正在拆除一座用来组装太空发射载具的建筑，以及附近一座火箭发动机测试台。这个测试台用来研发弹道飞弹以及太空发射载具的液态燃料发动机。北纬38度认为，这些设施与北韩研发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关系重大，所以拆除行动算是北韩与美国建立互信的重要措施。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8点，来到10995点，成交金额143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19点，2251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228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9点，涨幅1.4%，28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6点，涨幅1.57%，94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0点，涨幅1.45%，2866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30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8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4.3分，成交金额4亿100万美元。日元111.28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682美元。 今天中南部、东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宜兰县和花莲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ght， 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ght， 让我更健康。 我是奥斯卡眼科张振中医师。白内障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度曝露阳光下或使用3C 会加速白内障产生，定期检查眼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爱尔康眼科药厂关心您。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天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予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予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转弯，滴啦哩 是路没有路标，我常弄错了方向，在人的海洋看爱的巨浪，找一个可靠臂弯，付出的代价往往客观，任谁也不敢去想象。有些心失去温暖，人常把自己冻伤，脚下的流浪，手中的行囊，找一个身体取暖，烫伤的疤痕呐，哎呀，往往换几个亲人才能慢慢冲淡。回忆是光阴打散在几何的片段，有人停在过往，有人向前穿，声音借暖暖的光，我转弯把你留在那一晚，我承认和你缘断再次转。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过程当中呢，除了用听的，也欢迎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你的平板、你的行动装置，然后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我们官方专属的 APP， 也可以用看的、用打字、用动的，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呢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只有我、只有欧马克在这里，然后玛丽呢还有另外的工作。那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你们呢也欢迎现在大家已经在回报各地天气这样子，好，大家呢可以就互相交流一下，知道哇有谁谁谁在哪里哪里听听呢。刚刚一开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阮丹青的《转弯》。转弯二部曲继续再为你送上一首《转弯》，是来自于谢安琪。如果现在的你在开车的话，转弯记得打方向灯。 吃过多少孤单晚餐，才会习惯了平淡、看过风将云给剪断，才能将思念看淡。天灰然后天蓝，雨中那两把伞，时间它如此交换，我们有没有跟着眼泪转弯，穿过时光小巷，一个人 这世界没有钱吗？只是将记忆拉长，天灰然后天冷，雨中那两把伞，时间它如此交换，我们爱了之后又被忘，跟着眼泪转弯，穿过时光小巷，一个人的脸看两人心酸，我在半路回首张望，但再找不回最初的喜欢，而我终于了解爱多难，忘了自己多么简单，忘了别人心却滚烫，忘了爱的记忆去流浪， 谢安琪的这首歌曲是用泪光指引着方向，掉泪的地方转弯，当你在低档低谷的时候，其实也是奋力再起的一个时机，每一次的转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在等着你，所以每一次的转弯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转机。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 等黑夜已来临，我想你已忘记我们的约定，你说有些话要跟我表明，我只能自己笑自己，太轻易把心交给你，即使你是我心短暂的游戏，时间你给我判了伤心的徒刑、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囚禁在位置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等黑夜已来临，我想你已忘记我们的约定，你说有些话要跟我表明，我只能自己笑自己，太轻易把心交给你，即使你是我心短暂的游戏，时间你给我判了伤心的徒刑、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 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哦哦，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依旧尽在未知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哦哦哦，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依旧尽在未知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 已经深陷泥沼了，但是还是期待会有转机出现。如果你自己没有主动性去做些事情的话，那只能就是很被动的期待转机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转机》，副歌的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首歌的副歌也是一样的哟。好像在上个礼拜才在哥哥妹妹有一次播到这首歌，但是因为刚刚听到陈奕迅的转机，我们就再让他出场一次吧。来自于之前的棉花糖，这首歌曲叫《再见王子》。噔噔噔噔噔噔噔。 那个夏天灿烂耀眼，忽然之间下雨也没人撑伞。是我的初恋，那次失眠，你的气味已经飘散，我还留恋心里面共同的神仙。你微笑的久不见，时间过了几年，长大了一些，心中的那个王子要说再见。 来自于棉花糖的再见王子。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继续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再见哦。 待てね。 间谍放送， 重新上膛，火力全开。完整阵容重组，重现。 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大家好，我们是 CTO。 今天呢是2018年7月24日下午的2:29，好多人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回报说下雨啦，打雷啦，好大。每次呢听到台呼，然后一开始呢，像刚刚就会有比如说最近的来宾啊，最近的发片的艺人啊，会说大家好，现在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你好不好呢？ 寂寞的寒凉那么刚好，抵消了所有曾经的美好，课本上却没有说明怎么办才好，还以为我们之间没死角，没发现原来诺言不可靠，破绽不停在我眼前喧嚣，空掉的手握不住彼此的心跳，剩下最沉默的咆哮，好不好？性格好，别到我梦里陪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大不了就忘掉，不会再唱起这首歌，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诺言不可靠，破绽不停在我眼前喧嚣， 受握不住彼此的心跳，剩下最沉默的咆哮，好不好？性格好，别到我梦里陪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大不了就忘掉，不会再唱起这首歌，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哦，新歌好，别到我梦里陪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大不了就忘掉，不会再唱起这首歌，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是时候下手时符号。 好不好呢？你好不好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可乐李维峰的《好不好》。我的手机就是非常的不好，它现在呢，它的电量有的时候是 1%， 有的时候是 20%， 下一秒变 30%， 然后又变到 2%， 它疯了，我的手机电池疯了，所以我的手机电池，我的手机不好。而现在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你好不好，听完了可乐李维峰，现在为你送上一样是一位新生代的帅哥，啊，这首歌的传唱度就比好不好还要更高，一样叫好不好的歌，你好不好？ 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曾经爱 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有你可以叫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 好不好？当人在好的时候当然很棒，就拍拍手过得很开心。当人在不好的时候，常常就会想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最近几年呢，就是有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就是水逆啦，都是水逆。其实根本也看不懂星象盘，反正就跟着大家一起讲，反正不好的时候没关系，就怪老天就可以了。人在不好的时候呢，真的会比较容易去求神问卜，或是借助一些心灵上的慰藉，算命啊，宗教啊，趁这个时候可以圈粉的时候，宗教圈粉的时候。前一阵子的这一首 Number One 单曲来自于 Drake God's Plan。 I don't wanna die for them to miss me. Yes, I see the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on me. Hope I got some brothers that outlive me. They gon' tell the story, shit was different with meGod's plan, God's plan. I hold back sometimes I won't, I feel good sometimes I don't, I finesse down Western Road, Might go down to G-O-D,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and still, bad things.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on me.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on me. Yeah. Hey, hey.She say, do you love me? I tell her only partly. I only love my bed and my mom, I'm sorry. 50 dub, I even got it tatted on me. 81, they'll bring the crashers to the party. And you know me, turn the 02 into the 03, dawg. Without 40 Ollie, there be no me. Imagine if I never met the broskies. God's plan, God's plan.I can't do this on my own, ayy, no, Someone watching this shit close, yup, close. I've been me since Scarlet Road, ayy, road, ayy. Might go down as G-O-D, yup, wait.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ayy, wait.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yeah. And still.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they wishing on me.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on me, yeah.最近几年呢，真的在全球有非常多很厉害的 Number One 歌手，不知为何都来自于加拿大，包括之前十年前的 Justin Bieber， 最近的 Drake， 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这首歌曲 God's Plan， 上帝的旨意，很多呢就是信教的人，然后呢就会说遇到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就会安慰你说，这一切冥冥之中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参不透神。所以我们不要去想为什么，不要想说为什么神会这样对我，我这么的虔诚，我这么的好，我这么的棒，为什么你还是要给我这么多苦难？他们就会给你一句话说 God works in his mysterious way， 上帝用他神秘的行事作风在做事，你参不透那个命运规划局的蓝本的。说到了命运规划局呢，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常常呢也会改变一下上帝的形象，改变一下神的形象。其实，在基督教当中，就是上帝是没有形象的，那个神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呢，在这些创作、流行创作文化当中，就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玩上帝到底是谁。那以我们能够感知到的。现在我们可以分成，譬如说人有不同的种族啊，上帝是不是有不同种族的上帝的形象，有不同的性别啊，上帝是不是有不同的性别，像是这一首歌曲 God is a woman， 上帝是个女人，一样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最新专辑最新歌曲 God is a woman。 Try to come for me, I keep on flourishing. Yeah. And he say the universe when I'm the company is me. 在一些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呢，就有时候就发现，哇，他故意呢把上帝设定成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像在《王牌天神》当中，他也翻转了上帝的种族，他也觉得说，嗯，你就大家好像都觉得上帝好像就是跟耶稣一样，应该就是一个长头发的，然后白人，然后穿那个麻质衣服，可是呢，在《王牌天神》里面故意就用了 Morgan Freeman， 说怎么样，第一次见到上帝的时候质疑啊，上帝不可以是黑人吗？另外，这首歌还赋予了上帝职业呢。如果上帝是这个职业的话 ，God is a DJ。 Find us under the strobe light. dreams, you whisper to me, there's no reason to cry. 非常流行这个撩妹或者撩 man 话术，这首歌曲其实就是超级撩的啊，来自于 Pink 粉红家人的 God is a DJ。 如果上帝就是 DJ 放音乐的那一个人，人生生命就是舞池，而你就是音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认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了，路人家人都心安。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极速酷凉潮流凉感运动巾，公证单位检验合格 ，7-Eleven 独家贩售，浓浓制造最安心 ，NONNO 浓浓。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63周第五名，徐佳莹《心理学》；第四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三名 ，OZ 9M88BO； 第二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一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酷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痛；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是那一个人晚餐，只能看着几万安，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CTO， 我是子宁， 我是轩， 我是子欣， 我是世维， 我是郑维， 我是雨庆。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首张同名专辑 CTO。这张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6首歌曲，它包含了 EDM， 还有嘻哈，还有抒情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首波主打歌 CTO。这一首歌呢，有别于一般的舞曲，更加入了一点中国风的元素，更代表了我们 CTO 在舞曲上面的特色，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 是开始改变的征兆，耳膜不停的狂跳 It's what I do Wow一起咆哮，爆炸的火也围绕，造物者要把生命变成信号。I gotta see me now, see me see, go to the DJ, and then we all all get it to dance. Everybody shout CTO, remember that CTO is the top one hit. 作为拥抱的感觉，爱了不绝的狂野，有声音要找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命运与新的生命重逢，变规则。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喜欢什么？遇见还是 hit the rhyme？ 十年收敛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语调。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下个小时要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心中的超经典了。下个小时是我们一周一次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02236399555飞碟电台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进来呢，就跟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你青春的时候那一首你觉得超级经典的青春经典名曲。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地复制，不停地放。我妈听姚苏荣，后来我听姚中人，搭起桥梁是我的一点小功能。喜欢费玉清，车都会如李宗盛，我是饶舌小哥，圈子里公认。一点老歌，一点 jazz， 一点 funk， 一起活了过来。当我一演唱，身体不用跳起来，因为心在跳。就算不会尖叫，至少会心笑，至少对我不会倒胃，迟早没有拒绝的会好醉，会好佩服的没有趴下。至少贵，治好你的冷感，耳朵爱潮吹是宝贵。我说我们音乐还设计卖好贵，因为值得当然不客气。像我 punchline 每句都是有道理，都是重点，每句都欢迎光笔。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不停地放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会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反转下去。 Two more， 伸手上腿拉拉筋。 Three more， 开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像海淋淋 so sexy。 飞碟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预计明年8月在台中市举办的2019年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因为中国大陆干预，东亚奥会理事会今天召开临时会，动用举手表决方式，决议取消台中市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台中市长林佳龙下午出面表示，中国大陆因为政治理由取消是相当粗暴的行为，将向国际发表立场寻求支持。至于救济程序，将和中华奥会进一步研究。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前身是东亚运动会，台湾曾在东亚运创下不少佳绩，在天津东亚运结束后，东亚运转型为东亚青年运动会。台中市获选为2019年第一届主办城市，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奥林匹克体系的国际运动赛会。年底县市长选举 ，TVBS 民调中心最新6都市长参选人调查，台中市挑战现任市长林佳龙的国民党卢秀燕支持度39%，领先林佳龙的33%。5/5的台中市民一定投票，2/3可能投票，8%不一定，14%不会投票。有意投票的台中市民中，33%支持林佳龙，39%支持卢秀燕，两人差距6个百分点，也是6都当中唯一落后选手的现任市长。民进党认同者87%支持林佳龙，国民党认同者有85%支持卢秀燕，显示蓝绿认同者票源高度凝聚。中立选民31%支持卢秀燕，28%支持林佳龙，但是40%选民还没决定投票给谁。林佳龙喜好度32%，有29%不喜欢，卢秀燕喜好度37%，13%不喜欢，不过也有49%没有表态。台中市的选情变化空间不小。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理事长、反赌博合法化联盟执行长何宗勋今天在脸书揭露，台湾没有赛马，但是在彩券商极力争取下，行政院为增加体育基金收入，透过教育部主导境外赛马。据了解，彩券商规划24小时全天无休，平均半小时一场，一年约18000场，让民众下注。由于动保法规定，对动物不得有以直接、间接赌博、娱乐、营业、宣传或其他不当目的，或是有害社会善良风俗行为。动保团体痛批，赛马不管在境内或境外，都违反动保法规定。 不过，教育部去函农委会，请求厘清动保法规定。农委会今年二月回函教育部表示，如果以投资、合作、分工或协办等方式，并未违反动保法。何宗勋强调，整件事情政府黑箱进行，目前业者已经开始规划赛事，公民团体浑然不知，无法表达意见，未来将引起重大纷争。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13点，成为2251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点，成为228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44点，涨幅1.55%，来到29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9点，涨幅1.6%，来到946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1点，涨幅1.42%，成为286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29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8点，来到10995点，成交金额143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11兑一美元，台币贬值6.6分。日元以111.45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6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新北市、桃园市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3:30。大雨特报，午后对流发展旺盛，西半部各地山区以及台北市、新北市、苗栗县、嘉义县市和台南市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东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高温资讯，今天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宜兰县以及花莲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你哪会无走船？ 唔敢走啊啦！故宫所讲，我走船超过半年无返来台湾，就停止我的身心障碍津贴。我不服啊，就写诉愿书去诉愿啊啦！ 啊，即马解决了未？ 即马嘛唔知道案件办到什么程度啊！听讲诉愿委员会先了解我的诉愿理由，甲故宫所的答辩理由，才来做决定。我烦恼诉愿书无清楚，佮申请到场陈述意见呢。但佮唔知当时会通知我到场呢。根本无心情走船，干来当留喺厝的等通知。 唔免啦，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有提供诉愿案件进度手机简讯通知，会当透过手机啊了解案件办理的进度，你赶紧申请啦。 人民提起诉愿以后，若是无方便查询诉愿案件的进度，会当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会即时提供诉愿案件办理的进度，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发布局提供。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这么巧，第一首歌要为你送上就来自于辛晓琪耶。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的，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欧巴的青春之歌。 这个小时呢，在邀请你分享你的青春回忆歌曲哦。有什么歌曲在你年轻的心灵当中烙印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呢？一直到现在，你只要听到这首歌，好像就会回到过去一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分享你当时什么样情况听到这首歌，为什么它对你这么的重要呢？我们的电话是02-2363-9955，02-2363-9955，听听你的青春之歌，分享给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吧。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 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虽然用收听的闻不到味道，但是你可以给予大家听觉上面的刺激。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Mark， 嗨嗨， 我是你的 APP 上面他们叫我教授。 嗨，王教授你好， 你叫我王老师就好了。 啊，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我要点两首60年代的怀旧的歌曲。 60年代怀旧之歌是哪两首呢？ 回忆一下。 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高中流行开舞会嘛， 嗯， 所以每个开舞会第一首歌就是一首非常那首非常流行的歌，叫 One Way Ticket， 单向车票。 哦，对，然后回那个结束的时候放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 Sad Movie， 悲伤电影。 哦， 这两首歌当时非常非常流行，引起我们60年代非常大的回忆。而且我在那个舞会上都认识了一些第一个女朋友。 哦， 所以这是我非常怀念的一件事情。 哎，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当时那个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怎么进行？ 在家庭舞会，那时候流行家庭舞会， 嗯， 就是在同学的家里比较大的，比较适合就在家里开舞会，然后所有都是自己准备唱片啊、摆设啦、布置啦、音响、灯光，很有趣。那时候的学生都蛮喜欢开舞会的，所以成为一个那时候的风尚，所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回忆。哦， 那老师，你知道你要点的这首 One Way Ticket 的歌唱的歌手是谁吗？ 哦，都无所谓，有很多歌手唱过，但是我记得是个男的歌手。 我来仔细找找。 好， 谢谢老师。 好， 王老师，拜拜。 你能够回味一下啊。 好的 ，OK， 拜拜。 拜拜。 会啊，在同学家开的舞会，我怎么感觉好像都只有在美国就好莱坞的 YA 电影里面常会看到呢？没有经历过这个段落，台湾好像就是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样子的舞会时期。待会我来找找王老师的歌，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每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呢，邀请你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你的青春回忆。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 等你的电话等到我心痛，0223639955，可能应该是线上人才会讲这个吧。等你接我电话等到我心痛，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Hello， 你好。喂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你好，我是台北的马姬。 嗨 Maggie，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听我大学时候的歌曲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哦，好哦，这为什么会这么想听这首歌？ 哦，因为我那时候念海洋大学基隆的，然后我跟我的学长谈恋爱，但是因为我念的是人机系，所以我必须每次那时候刚开始进来的是立信游人，立信游人上面实习的都是我们海洋大学的，所以我必须就是每三个月出去实习一次再回来。我已经去到冲绳、石垣岛、宫古岛，要昏倒了。 欸，可是念海洋轮机系不是应该大部分你的同学都是男生对不对？ 是，所以我是很少的女生。 有感觉到被捧在手心里照顾的感觉吗？ 并没有欸，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海王子，就是全都是从南部上来的，然后就是我们去立新游轮的时候就还好，因为我们船上我们规定在船上一定要跟船员都要讲英文 哦、oh, ，OK， 就觉得还 OK， 就觉得哦，船上的船员更帅， okay. 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美国，还有那个船长帅到不得了哎。 那你的跑船生涯持续了多久？ 我只去了三个月， 就 因为我是对实习完以后，然后我的娱乐经理是马来西亚人，他跟我讲英文，他说：“哎、欸、，Maggie， 你要不要留下来？”我说不要，我会晕船。他说：“哦，你会吗？”他说 ：“How come？” 我说：“我每次上来就带三个月的晕船药，所以你从来都看不出来我会晕船。” 啊，那马蒂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现在，我之前去日本留学，念硕士回来，然后现在我后天失明了。我现在是左眼失明，右眼失明，左眼还看得见一点点。对啊，然后我就是在做一些复健的工作这样子。 哇，好的，谢谢马姬，我们要送上你的爱如潮水，让你怀念一下。 真的吗？ 那三个月，因为跑船应该是蛮累的吧？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叔叔，然后都是念相关科系的，所以我了解就是船上生活的辛苦。 跑船真的很累，因为当你正在晕船的时候，因为我们船上的那个桌椅是固定的，它不会动。但是你必须一边止吐一边吃，因为你不吃没体力。 哈、啊，好的， 辛苦。谢谢您哦。 送给马姬，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哇，这是太符合了吧！爱如潮水，它真的是潮水，真的是海浪的浪潮潮水。我的叔叔也是，就是一样，也是去跑船，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立新游轮在台湾，那个时候跑船真的就是跑远洋，然后就要半年、一年，然后再回来，那个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女朋友也是会跑走，所以很心酸的故事，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青春之歌， 你准备好跟王教授回到60年代一起？哦哦哦，耶耶耶 ！House party 一下，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买这一张单程车票。摇起来！App 上面的香香说：“好怀念去同学家跳舞的时光哦！天哪，好开心你们有可以去同学家跳舞的时光哦！”在 One Way Ticket 里面不断在讲着 Choo Choo Train 那个 Choo Choo Train。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快点来勾起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听众朋友们的青春回忆吧！0223639955。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Hi， 你是谁 ？Michael。 Hi， Michael，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张雨生那时候我在读新民学校的时候，我的未来不是梦。 哦，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说你在读什么的时候？ 我以前在宪兵学校受训读书的时候， 宪兵学校读书的时候， 对呀、啊， 好好好，所以你在宪兵，所以你是那时候算是什么职业军人吗？ 是，我是中式退伍的。 哦，好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Hi， 你好。 Hi， 你好。 你是谁？ 我是磁铁。 Hi， 磁铁啊。 对对对。 磁铁，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爱错。 你说李心洁啊？ 对对对对对。是最近那个林宥嘉翻唱，我才想起来，原来就是这首歌真的是有这首歌这样子。 啊，所以是林宥嘉帮你记起了《爱错》这首歌吗？那你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你这首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国中的时候吧，暗恋的第一个人，然后那时候他很喜欢这首歌，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听这首歌。 哦，那你暗恋的那一个人现在在哪里呢？ 已经没有联络了， 也找不到他了。 对， 那你暗恋的那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哇，这可以回答吗？ 看你啊，看你想不想回答、啊。 是男生。 哦，好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所以我怕我同事他们在听，应该也没差了吧？ 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的。有人说，是你吗？你就说不是啊。事实上叫磁铁那么多，有事吗？ 哦，不是啊，因为我在那个 YouTube 那一集，我还很兴奋跟他们讲说叫他们出去。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啊， 拜 拜。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这是我青春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我未来的女朋友、老婆的李心洁。 你一起过来，你低头不语，我不想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要我否认你？ 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就像现在的外面一样。0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心洁的《爱错》。如果你有看过，印象对这支 MV 印象深刻的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脚想要动起来，想要奔跑，手要动起来，想要脱衣服。Hello， 你好，你是谁？ 马克， 嗨， 我是台中的 Gavin。 Hi，Gavin。 我想要点播潘玮柏跟弦子的《不得不爱》。 Gavin， 你现在是暑假回到台中，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是台南人啊，我现在还在台北。 哦，那为什么你要坚持你是台中的 Gavin？ 因为我之前就是自大学的时候常常打进来就用那个名字，我那时候大学在台中。 哦， 对啊， 所以你要不得不是不得不爱吗？ 对，不得不爱，不得不爱。 为何？ 嗯，这首歌是啊，我记得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新的歌，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买一台 MP3， 然后。暑假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隔壁桌是女生，然后她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中午的时候会戴同一个耳机听过这首歌，就很、 哦、没有啊，就是暧昧哦。 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啦，对啊。 所以嘞， 没有没有，就没有说呀，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所以那个女生现在也失联。 失联啊，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好像。后来就搬家了吧，然后就搬到其他县市了， 也没有试图要用就是现在的寻找你的朋友找一下。 没有，因为真的太久了，已经对啊，已经国中、高中，然后又大学，就是真的没有再联络。不过我还是记得这段回忆啊， 就是记得在青春期，男生还没开始发育，但女生已经发育，男生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女生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跟一个隔壁座的邻座女生一起用耳机听着一首歌， 对啊对啊，那时候 MP3 才刚出来没多久啊， uh-huh. 我记得那时候她还没有，然后我有，然后就是抱着新奇的态度，那个吧，心情来就是分享这个音乐的。 好的 ，Gavin， 嗯、uh-huh. ，OK OK， 拜拜， 好， 这样， 好，拜拜。 就爱点你 UFO。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前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在想着就是正在太阳底下认真辛勤的工作，然后斗大的汗滴这样滴下来，听到这首歌的画面意象是很辛苦的农人，就是小时候我们会在读的那个什么"粒粒皆辛苦，汗滴禾下处"。但是刚刚接听了 Michael 在宪兵学校的电话之后，我现在的听这首歌 right now 现在听这首歌的画面改变了，是在烈日当空站在总统府前面的宪兵， 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 Albi 还补充张雨生，大家知道为什么张雨生叫雨生吗？因为张雨生出生在澎湖，然后呢澎湖很少下雨，可是他出生的时候竟然下雨了，所以爸爸张爸爸就把他叫做雨生啦。属于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回忆，在每一周的这一个小时，向你征求你的青春歌曲、青春回忆。欢迎你呢，贡献你的青春歌曲给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 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来去了几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 道理，有谁来跟我诚信与诚意，和周围扰人环境失重，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re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害羞，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 I'm sorry, my sweetheart, my love, I want to know you baby, 不得不爱， 如此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如此悲伤从何而来，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想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爱的节拍，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潘玮柏跟弦子的不得不爱。你现在收听的是旧爱电你的 UFO 飞碟联播网，休息一下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 警告天使， 主任离开巷口后 你们啦， 水哦， 都是猫都老累老累老累，我的马奇弟弟的威， 最会出 气 OIS ONLY，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九一一罗志祥最新单曲《瓦嘎里嘎吼》。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万平别墅社区，拥有整栋休闲会馆，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二楼就有无限大视野，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2937-6788， 我要买变形金刚，我不管， 爸爸哥哥打我， 妹妹先打我的， 你们都给我闭嘴。 如何察觉自我情绪，知道孩子做什么事会让你抓狂，从相处中沟通了解，就能避免冲突。欢迎参加幸福甜甜圈亲职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体验活动与经验分享，促进亲子关系。幸福甜甜圈，把家人幸福圈在一起，请上网搜寻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好，一起帮带 King。 嗨，我是万芳， 我们是 微笑巴士乐团。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游戏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最后呢，要跟你说声拜拜。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周蕙来到新东家发行的新专辑呢。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其实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而且常常呢，就是熟悉到这首歌好像已经等于这一个人的代名词。但周蕙就是要挑战，要打破这个框架。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就是《被遗忘的时光》。今天的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再见，然后说一声你好棒。如果平常呢要找我的话，欢迎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或者我的英文 Mark Orange， 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我的 Instagram， 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两个都欢迎帮我订阅、追踪、按赞。最后就送上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周蕙《被遗忘的时光》。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想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

歌、名、徽，这不会是单独个案。尤其接下来的雅加达亚运，我们一定得完全依照奥会模式，不要让人抓到把柄。不过陈世奎也透露，目前中国奥会和台湾奥会的关系依旧相当紧密，沟通窗口也相当顺畅，未来怎么变化，相信台湾领导人一定能够很有智慧地解决困境。至于第一届东亚青年运动会究竟还办不办，蔡四觉说今天会中没有结论，目前就是永久搁置。检调单位接获情资，中华电信境外子公司张姓副总经理涉嫌从2015年至今以公司经费海外投资，却导致公司损失高达2000万美金，大约台币6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兵分八路搜索，同时以犯罪嫌疑人身份约谈这名张姓副总经理在内四人，另外传唤一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侦办。检调单位接获金管会移送资料，张姓副总经理接获母公司中华电信指示，主导境外子公司一起海外投资，但是决策不当，使得中华电信亏损高达2000万美金。金管会怀疑他从中获利，中饱私囊，已请检调单位厘清。股票上市公司中鼎工程承包台电林口及大林电厂内工程，派驻现场施工的刘姓经理、林姓与黄姓主任以及一名陈姓工程师，涉嫌与包下应价工程的俊伟公司谢姓负责人合作，福报施工经费向中鼎请款，以致中鼎损失6亿5000万。新北地检署今天依涉犯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嫌起诉五人。美国联邦运输安全局将采用电脑断层摄影扫描 CT Scan 新科技，取代老旧的 X 光扫描机，在美国各地检查旅客随身行李。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的美国航空公司航厦安检站将是第一个推行地点。机场现有的老旧 X 光扫描机无法查到行李中是不是藏有爆裂物品，新款类比式 3D 电脑断层摄影扫描机可以看穿行李箱，检查人员还能放大特定部位画面，画面还能360度旋转，未来旅客安检时就不用再事先拿出电子产品、食物、液体以及粉末类物品。美国运输安全局计划今年底以前在全美各地机场启用15具类比式 3D 电脑断层摄影机扫描机，如果要在美国所有机场安检站都采用这款扫描机，总共大约需要2000具。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8点，成为7663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50点，成为12599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1点，来到53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0点，涨幅1.38%，成为286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29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46点，涨幅1.61%，来到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151点，涨幅1.63%，来到946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8点，成为10995点，成交金额1438亿。外资及陆资买超2.78亿，投信买超4.42亿，自营商买超40.92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8.1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20对一美元，台币贬值7.5分。日元以111.2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9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发展旺盛，云林县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除了新竹市、彰化县之外的西半部其他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国道车辆故障，冷静不要慌。一，先打方向灯，减速停路肩。二，赶快下车，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示。三，快拨1968或报警求援。 记得待在护栏外，以测安全。 国道抛锚3步骤，带你远离二次事故。 如有反光背心，穿上更安全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是谁在敲打我窗？ 周慧 是谁 不被遗忘的时光，七月二十重温花样年华，华言唱片威 武带领完翁啊， 你完情何在？ 我跟中介有两千万买厝，告诉了就知道北京的中介开千告，有人卖千百，救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不知道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 无无 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想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找情绪很低潮，工作连续的迟到，咖啡没料小没洗澡的第五天，没有人知道悲愤守候的假笑，没有人看到烦了十遍朋友圈，全是自拍熬了一宿看一场重播比赛。 Who really cares about me? Who really cares about you? 吃过无数的苦头，什么都没有，性格天真又害羞，没几个朋友炫耀有过的成就，吹巨大的牛，喝了几杯假的酒，忘记了所有，每年总会有一天老了一岁，烦恼总在心里面堆了一堆。 Who really cares about me? Who really cares about you? Who cares?是人是狗 Who cares 谁想懂你的感受，你的世界谁 care Who cares 你自己 care。 无数的苦头，什么都没有，性格天真又害羞，没几个朋友炫耀有过的成就，吹巨大的牛，喝了几杯假的酒，忘记了所有，每年总会有一天老了一岁，烦恼总在心里面堆了一堆。 Who really cares about me? Who really cares about you? Who cares?是人是狗 Who cares 谁想懂你的感受，你的世界谁 care Who cares 你自己 care Who cares 你笑或累 Who cares 你错或对，是谁 Who cares 你好与坏， Who cares 你的未来， Who cares yeah, Who cares yeah, 谁在乎你的存在， Who cares 谁管你是人是狗， Who cares 谁想懂你的感受， 界，哎哎哎哎哎哎，谁 care who cares you 自己 care。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赖伟峰。4:11，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来到2018年7月24日，一开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胡凯耶尔斯》。胡凯耶尔斯什么？是一个清朝时代的大官吗？还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名字呢？不是胡凯耶尔斯，就只是一个英文，然后硬要把它翻成中文，英文叫做 Who Cares。 Surreal life, but it's still nice. Wish I could live twice, and I still might. If these wounds heal right, I see a little light, even though it's still night. It feels like a surreal life, but it's still nice. Wish I could live twice, and I still might. If these wounds heal right, I see a little light, even though it's still night. And I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 but who cares?Love is too high. It bring me down. Can't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靠近下班，是不是越来越 happy 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飞董 Pharrell。最近呢，在台湾，其实在世界上都流行了一股这样的风潮，这个风潮叫做厌世。也就是其实从小确幸过渡到厌世，现在好像大家快乐不起来。他们是厌世少年。 那年夏天我遇见一个女孩，她的脸红红红的皱褶我听过，她的个性简单不做作，刚好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我看着你，看着我，对我说， 亲爱的，我买这个还有那个 小镇姑娘的故事我听过，还有的梦想要到外面走走，走着走着我的泪往下流，假装在大哈欠的时间抢着我。曾经说要跟我永远在一起的你，为什么你要跑去吃日本的沙西米啊？哦，曾经的天长地久，你却变成就另一个。成为一个太客，难道错了吗？気持ちいいですね。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样的故事我听过，你还有的梦想要到外面走走，走着走着我的泪往下流，假装在大哈欠这是坚强的我。哎，是你先不要我的，为什么你又跑人来找我？啊，拜托你别再来烦我，你先变成走了一个。身为一个泰戈，难道错了吗？ 错了。 你去了一趟日本就不回来了，只剩我还在桃园机场傻傻等着你，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贱，爱是奢侈品啊。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厌世少年的青春校园恋爱物语当中，这首歌曲呢取名叫做甲午战争。那其实在听歌词的话你就会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台客错了嘛，然后原本我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你去了一趟日本以后就嫁给日本人了呢？马上为你送上日本人的歌，他们是 Morning Good Musume。 听完了厌世少年，我们来听听早安少女。其实在最近呢，每一个周末都是轰炸，都是好日子，因为夏天就是结婚办婚礼的好日子。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Morning Good Musume 早安少女组，快乐夏日婚礼。 杉本さん、背は低い方だけど 優しい人。お父さんと一緒で釣りが趣味なの。だってお父さんが釣り好きの人には悪い人がいないって言ってたし。ね、お父さん。 歌曲来自于 Morning Good Musume 早安少女组的快乐夏日婚礼。在英文的谚语当中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 April shower bring May flower， 就是四月的雨带来五月的花。然后六月要干嘛呢？六月就是 Bride 要结婚啦。当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七月份，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每个周末我的 Facebook 上面都是朋友去参加婚礼，每个周末都可以看到新娘纸。对很多女生来说，婚礼是她们一生当中很梦幻的一个元素跟场景。我们来听听梦想少女。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脆弱少女组 Fragile Girl 梦想少女 I Wanna Fall in Love。 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 Oh lad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eye, oh my. 白天躁动，晚上失眠。最躁男团 CTO Second Single Insomnia， 陪你共度每个失眠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常听学生抱怨成绩不好是因为这科老师教的不好，那科老师他又不喜欢。成绩要好不应该寄托在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而是自己能不能掌握好的读书方法，拿回你的学习主动权。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小心偷尝 ，Be my love。 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许茹芸全新单曲《弗列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Sony Music， 我是萧敬腾。 去年的夏天呢，最燥的一个在台湾不能算电视节目，好，应该算是一个网路节目，就是中国有嘻哈。那经过了这个风风雨雨哦，说到这个嘻哈，然后就有触动到一些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然后呢，所以第二季的时候呢，不叫中国有嘻哈了，改成中国新说唱。第一季很多厉害的角色没来得及参加，或是抱持着观望态度，第二季都出来了。 天上掉下，到处都是陷阱，别让自己掉价。不走 Plan B， 只用实力做点成绩。但我沉迷于使用各种金币 ，You know 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就算失败再重来也花不了我多久。我超溜，我超有 feel， 超球，我超优秀。时间在我这里 ，It feels too real。Every day 都做同样的事，夜以继日我筹划着更大的事。OK OK， 又有一个机会，又做一个精髓，有人对手心碎，做了你想都不。不敢想的事，就算你恨我也会记住我的名字。适者生存重要的不是在名次，后发制人可能被写进历史。 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到就想个办法。为什么 squad 扛上称霸，就是叫你爸把我狂轰滥炸。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到就想个办法。为什么 squad 扛上称霸，就是叫你爸把我狂轰滥炸。 有人觉得我欠他，像 想看我被击打，倒想要来份这块66寸的披萨。Nobody made me， 换我来说你 baby， 我全靠我自己，管你什么样的来历。我就像紫牡丹，没人像我这样大面积的掀起波浪。为家人做到最好，你只会临阵脱逃。快看我的能力，这不过九牛一毛。冰山一角，赚的都是红票，更专注于事业，没空和你计较。收集钻石项链，还在不断向前。我要最大最闪的星星镶在胸前。现在我只在乎我自己，搬出旧的街道，你对我望尘莫及。No one doing like I do， 我值得你学习。Don't need a fake friend， 说什么是奇迹。 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为什么 squat 扛上称霸，就是叫你怕，怕我口红烂大。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为什么 squat 扛上称霸，就是叫你怕，怕我口红烂大。 相较于台湾，就是少年们的厌世情怀，在对岸他们则是能向上绝不向下，什么事情都要最大最强。 我有属于自己的想法。Let's dance together. Take it one more time.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雨昕，这首歌叫做 Feel Good。 来自 To Anyone 的 I am the best， 我最红。 十张 Winnie Walker Golden Tickets， got a singer 带着与我同行者同进出发。Six million I gotta split it， 读了万卷书还不如行了万里路。我告诉一夜九分工作只是叫板，装我第一桶金，装也帮自己加薪，我绝不再领薪水，所以手臂刺满，随时都能退休，不用拼到半百。你不懂，但 F 字再爽，它是一种手。三三的对称三也不用一种头，拉出兄弟。 你的手，今晚一起攻山头，每一次的握手都能够让局面变不同。金创 like a King Kong， 地表高级 A， 捐掉我的衣裳，价值韩剧 K， 我的城市需要更多爱，平凡下雨天跟上 ，You will learn song， 这是 training day。可以过来玩，弄脏自己手， wow. 没有白痴的午餐送到家门口， oh. 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 笑脸大，笑脸大。吃的太好，不敢再笑人胖。Oh. 笑脸大，笑脸大，晚上出门带几个笑脸大。笑脸大不常吃，兄弟一起赚。交易只用现金，不卡三点半。Whoa. 决策要果断，看几杯菜给度我来做典范。大胆出来混口饭，管他搬运砖头还是掏扁钻。Whoa. 不把话说慢。只为家庭能享福，我轻点干。我们规划都中胖叫够敢扣狼，见长兄弟避风港，兵来我将挡，把哥们带伤。就算前卫是路，也拿米照压床。天道酬勤，做事要巴结，不走捷径，仗剑轻松斜。做人如履薄冰，出口字字带金，待人走心，享受到此甘蔗甜。哇，笑脸大，笑脸大，吃得太好，不敢再笑脸胖。哦，笑脸大，笑脸大，晚上出门带几个笑脸大。笑脸大，笑脸大，吃得太好，不敢再笑脸胖。哦，笑脸大，笑脸大，晚上出门带几个笑脸大。我将双手向上卷起，不想再看谁脸色，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有点饿。建造自己背景笑脸二的决心，都是白手起家，与户小贷多赚几个零。别再只用眼神看，想着怎么干，月薪零几万你早习惯，看着别人赚，拆掉名牌吊牌。Off white， 裤子比是品牌 ，Boss line， 当然喜欢解决问题，不然一通电话还是见面三分情，不是一夜致富懂得拍拍的心情，当一只手一条也是从底层兵器，看好自己狂，不要左顾右盼，沙发左右拍拍都是开始的伙伴，同样大的心，生意绕着我们转，有真心在待人时候为我心里转。I can't what I want， 弄到自己手， Whoa. 没有白痴的午餐送到家门口， Ooh. 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 笑脸大，笑脸大，吃得太好，不敢再笑脸胖， oh. 笑脸大，笑脸大，晚上出门带几个笑脸呐、啊。 时间来到4:49，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在飞碟电台 FM 92.1，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顽童的新歌，叫做《少年懂》。 劲歌金曲，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夜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 的时光，陪你重温花样年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聆听蛙鸣，与四季共鸣。只有我可以冠得为山丘。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享受24小时零噪音。只有我可以冠得为山丘。2937-6788。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因为工艺传承，奢华得以永恒；因为不断超越，再攀成就之巅。Lexus 全新 ES 成型完美，华丽蜕变，采用 GAK 高刚性底盘，纵横快意人生。 安全智能再进化，全方位贴身护驾，见证优雅前卫交汇瞬间。Lexus 全新 ES 167万起，惊艳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最新单曲《瓦卡利卡后》现正发行。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时间来到4:53，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最后一个段落。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在暑假的时候呢，都会帮桃子姐代班。那最近呢，应该就是今天吧，大家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桃子姐要开演唱会啦！哇！那就大家敬请期待咯。今天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Dino 李玉玺的新歌，让我们闭上双眼，你依旧可以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 92.1。平常要找我的话呢，欢迎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然后呢也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帮我按赞，按下抢先看。另外你搜寻我的英文 Mark Orange MarcOrange， 可以找到我的 Instagram， 欢迎你可以 follow my IG， 可以追踪我的 IG， 还有我的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就是跟玛丽一起做马克信箱的 Mark Orange 青春点点点。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走在熟悉的街道 啊，忘了讲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你很棒，明天见，拜拜。 我无从逃跑，我听说时间是强盗，怎么心还在迟到，手困在你的笑。 Oh, and how could I move on when I still in love with you， 唯一抓住了脚步，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Time I have to let it go， 可我闭上双眼就开始凋谢，怎么天空越黑都越看得见。我闭上双眼，你慢慢消失在地平线，泪模糊熟悉的街道，景色又开始打扰，我无从逃跑。我听说时间是强盗，怎么心还在迟到，手困在你的笑。我闭上双眼就开始凋谢，怎么天空越黑总越看得见。我闭上双眼，你慢慢消失在地平线，泪模糊了视线，清晰昨天。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台湾乐团著名盛事2018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乐团大赛总奖金达500,000元，冠军将于桃园铁玫瑰音乐节与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展开， 有清凉畅快的水上设施， 音乐舞蹈的精彩演出， 还有丰富主题展览、环宇市集。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7号到8月19号， 在东山河清水公园，邀你一起来 同心大晋级。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每个陌生黑暗中，音乐是我安慰的光。陈绮贞20周年漫漫长夜演唱会，两场全售售完。20191月13感谢再加场，7月25 7-Eleven iMall 全面起售。Team Your Music。 New Phone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